代价，开始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咧就系八月十七号，农历系七月二十日，星期三。星期三嘅天气方面咧，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会有骤雨同埋有雷暴。下周初渐转天晴酷热啊！而雷暴警告发出了有效时间会到今朝7:03。好耐都冇听呢首歌啦，听嘅人已经知道系边一首啦。有唔同人唱过嘅版本，同你拣嚟嘅系刘文正《兰花草》。 我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共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恩报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傲衣兰入暖房，朝朝平谷西，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共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恩报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傲衣兰入暖房，朝朝平谷西，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共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恩报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傲衣兰入暖房，朝朝平谷西，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 胡適的詞寫曲的呢就是陳彥德和張拔，等於好像當年鄧麗君揀選一些是詩詞的、這些內容，然後譜上一些樂曲而成為一首好聽的歌。剛剛是蘭花草 浪漫症。 每一日起身，每一日都好充实地去过你嘅生活，有你嘅计划，想去点样去为自己能够系每天都更进一步啊！咁有一种嘅向上嘅心系啱嘅，但系嗰个得失能够睇到系好淡嘅，好似正如头先嘅歌词嗬，明白一生多起跌，得失心情亦一样，有冲刺嘅心，但系个结果唔系咁重视，而系好平常生活嘅时候。个人就会比较舒服啲，当然好多嘢咧讲嘅容易，做就会比较困难。每一天都喺度一个锻炼你点样嘅工作嘅能力，亦都系修炼自己嘅平常心。刚刚嘅咧就系来自关谷英、郑国光所写嘅词《平常心》。现时气温28度，时间大概有5分钟到5:30啦。 望你听我尽诉心中事，盼驱走你那迟疑。愿银河星星一再涌现，结聚成桥达到月意。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要燃像火灼伤了。当天不应将那份爱当做无稽，更坚拒门外。但那天开始，感觉其实你已停留在心中深深处。若你已领会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要燃像火灼伤了，当天应珍惜那份爱，却淡然相送他到门外。但那边开始，我渐明白到，我实情是真的需要你。若你已领会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度过此一世。若未能终生跟你相伴，我亦随着风飘走去。 蔡国权的《不应再犹豫》，系啦，要起身啦，唔好犹豫啦，要扎醒嗰下，争取时间就要起身啦。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呢？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道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 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哦、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精神爽利，钱佩卿 系啊，咁啊出去块面咧按摩下，咁平时你都要做呢啲护肤嘅嘢啦，系嘛？用呢一个嘅方法咧，就系有日子有功见效，面色系白里透红，胡伟康咧系咁嘅。好啦，转头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浩然报道新闻。美国第一夫人。现年71岁的吉尔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有轻微病征，已经服用药物，将至少居家隔离五日。他的发言人说，吉尔在当地星期一进行的新冠恒常检测结果呈阴性，但当晚傍晚开始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在快速抗原测试中结果再次显示为阴性，但随后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总统拜登的抗原检测结果呈阴性。白宫表示，他的检测频率将会增加，并会及时对外通报结果。拜登夫妇自今个月10号以来一直在南卡罗来纳州度假，吉尔和丈夫一样已经完成两剂辉瑞疫苗接种，并打过两次加强针。英国药监当局批准美国默德纳公司制造的二价新冠疫苗作为成人加强针，说这款新版默德纳疫苗可以針對包括 Omicron 在內的病毒株。藥監當局在聲明說，在每一劑新獲批的莫德納二價新冠疫苗當中，一半劑量針對原子新冠病毒株，另一半針對 Omicron。 聲明又說，批准這款疫苗的決定是基於臨床試驗數據。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疫苗中心主任坎普曼說，二價新冠疫苗的出現是好消息，但對疫情可以帶來幾大改變仍有待觀察。美國白宮經濟顧問迪斯表示，美國經濟在未來一年面臨全球威脅帶來的很多不確定因素，但預料強勁的勞動力市場和新法例都有提振作用。迪斯說，一項涉及綠色能源、醫保和稅改的削減通脹法案將獲總統拜登簽署成法，有助穩定美國經濟。他說，展望未來6至12個月存在很多明顯的不確定因素，政府會密切注視美國面臨的一些全球威脅，包括能源市場波動和俄烏衝突的影響。迪斯又說，美國失業率為 3.5%， 7月工業產值超過市場普遍預期，這些都是積極的經濟數據，抵消高通脹導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憂慮。又說，毫無疑問美國正在轉型，更是能够实现更稳定增长所需要的转型。消委会提醒市民留意自称消委会职员来电的虚假电话，澄清消委会不会主动联络消费者，只会在接获查询和投诉后先按需要透过热线联络当事人。消委会接获多个市民查询，说收到有自称消委会的职员来电，声称当事人在一个网上购物平台开设的商户出售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产品，要求跟进个案。消委会表示，在接获市民查询和投诉后，按需要透过热线联络当事人，一般会向当事人提供相关资料，例如投诉个案编号，以核实双方的身份。提醒市民，如果收到上述怀疑虚假电话，要提高警觉，如有怀疑，可先致电消委会2856-3113或投诉热线2929-2222，核实有关信息或来电者的身份，切勿向可疑第三者提供个人资料。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4,152点，升2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05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3.26，瑞士法郎0.95，加元1.285， 人民币 6.789， 英镑对美元 1.21， 欧元对美元 1.017，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5.53 美元，卖出 1776.1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周初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早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上公叫咗你坐定定响花田等我消息，你话你去咗边啦？ 我坐咗响树几个时辰噶啦，好彩我正咋，有人揾我去饮茶，兼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二同星期六嘅金装粤剧，唔通有包唔食，有歌唔听啊？ 你仲要咁嘅语气添噃？我哋小姐嘅终身大事，你系搞我晒啦！ 希婷，感唔感受到呢股力量啊？ 我感受到。佢就系奇力量， 呢股力量好强大啊！除咗有五台主持、银铃 DJ， 仲有嚟自五湖四海嘅嘉宾，各位听众准备接受呢股力量啊！ 记得留意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奇力量》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听过5:30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一路到6:30噶。现时嘅时间咧就系5:37嘅。清晨上嚟到6:30，而今日星期三咧，我哋就有雷洪德博士啊。咁就一路都系讲运动啦，运动好多好处，真系可以同你悭翻好多嘅睇医生嘅钱。你 keep 到自己健健康康咧。咁能夠即係去睇醫生嘅機會少啲嘅時候，唔可以慳翻啲錢啦，係嘛？就健康就是財富就咁樣。咁啊有健康嗰個基本條件咧，就係你要做運動啦，飲食係定時啦，食啲營養嘅嘢，同埋心態健康啊。咁好多嘢咧就係就唔好去猶豫不決啊，好多要爽爽快快咁先得啊。猶豫不決都顯得你即係思考得可能會好耐啊，拖慢咗一啲嘅時間，或者某程度上係逃避一啲嘢。逃避嘅時候咧，你會用咩方法去逃避咧？有啲人咧就選擇就瞓喺張牀度啦，冚住被咩都唔諗。可能係未必瞓嘅喎。不是硬是瞓喺度舒服啲啦，瞓喺度打机啊、睇手机啊，好多事都系咁样。其实咧，真系唔系太健康啊！你揸住个手机去睇咧，都只手都几攰吓吓。咁但系有啲时候咧，又要俾自己可能系某即系某一啲事情发生咗啦，你又唔想面对住，系短时间面对住啫，让自己系放纵一小会嘅时间咧。都是可以是令到自己一个放松 的方法的一种来的。在被斗里面， 瞓下醒下諗下嘢咁。喺呢嘅呢首歌，即係準備會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咧，就講賴床啊，就係、是、覺得係好想瞓啦，但係瞓又攰喎。咁啊，攰啊，又想瞓，即系有时系呢两样嘢咧，都系缠绕住己。到底系真系自己好攰啊，定系好想瞓咧？咁啊，咁而好多嘢谂唔通嘅时候，又唔想谂咁多嘅时候，就可能瞓觉都系一个好好方法。瞓醒咗咧，就希望有啲嘢咧忘记咗，又或者系瞓醒嘅时候，你有充足嘅睡眠咧，自不然咧个脑袋咧都会即系脑筋都灵活啲。想一些东西都会快一点通一点。可能你都会有这样的同感都不定。好了，我们分享这首歌呢就是都很久没听了。蓝奕邦他自己一手包办的写曲写词编曲这样也都监制的这首歌叫做赖床。蓝奕邦的赖床，有些时候是有几分钟给自己就是去赖下的时候，觉得好像赚了这几分钟，硬是觉得啊这么快睡觉，即睡醒觉一天光又要开始做事了，那啊都好累，给多几分钟啊，就自己跟自己这么说。 校闹钟咧都要特登校早啲，然之后咧就可以有少少嘅时间喺嗰度再恰多阵咧，就系、是、叫做赚咗。如果你觉得咁样好开心嘅，又舒服嘅，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嘅。先，而家时间咧就5:44啦，早晨啦。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都系要带把遮出街噶啦。而家天气一系就好热，一系咧就洒下啲雨。咁有时咧你冇订呢嘅时候都就唔系几好啦。咁啊，又要赶时间嘅时候。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都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啊，随后1-2日间中会有骤雨同埋雷暴。下周初渐转天晴酷热啊，而家温度28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15。 没有在意，无意装饰，放了笑容。随意随意间披满一生的清风，无意无意装得到失去却眼红，仍然怀烈风。如何留住风，心思熟虑到不会变动。哦，我的也许不及你的，半杯水亦倍感珍惜。哦，我的最终都是我的，有心藏在的，刻意的，抢眼的，哪及放眼珍惜。哦，写意感觉更纯更真，随心拈花的诗意美得接近永恒。轻轻看，轻轻听，轻轻笑，那笑容来自放心，只因已放下戒心。无心得到的一切放开也未染尘，随心欣赏的景致最吸引。谁想过清风踏绿草未无痕，留下无心的不及你的，半杯水亦倍感珍惜。哦，我的最终都是我的，有心装载的，刻意的，抢眼的，哪及放眼珍惜。无心得到的写意感觉更纯更真，随心拈花的诗意美得接近永恒。轻轻看，那笑容来自放心，只因已放下戒心。无心得到的一切放开也未染尘，随心欣赏的景致最吸引。谁想过清风踏绿草美无痕，留下无心的美感。无心得到的写意感觉更纯更真，随心拈花的诗意美得接近永恒。轻轻看，轻轻听，把笑容来自放心，只因已放下戒心。无心得到的一切放开也未染尘，随心欣赏的景致最吸引。谁想过清风踏绿草美无痕，留下无心的美感。谁想过一生像雾水逐闲云，原是无心中发生。 比较少听呢首歌吓，刘德华《无心快意》，一切都随心，有一种即系无意释放笑容，系喺你一啲嘅历练、一啲嘅体会嘅时候，就有呢一个嘅境界。 亲爱的小哥哥，

令人怀念的张国荣啊，一举手一投足咧都有个感染力啊！吓，喺台上唱呢首歌嘅时候，一支咪对住一个 stand 咪，只手一路就左右嘅交替嘅脑交战啊，咁样就系呢一首《无心睡眠》。张国荣和梅艳芳都是最佳的拍档，一起合拍的时候都是视觉享受。 煤气灯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人，照过意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沉默以拥吻抵抗一切的冰与冷，凡如这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多温馨，风中那笑声失意的我将一切都退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将你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不可以再追， 有些东西失去找不回，有些东西失去都可以尽量做到一些补救的功夫，好过不做。梅艳芳的这首歌《梦伴》就快到六点钟了。今天有雷洪德博士，他会主力讲运动，而今早的主题就是讲步行。步行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多罗罗，一会儿听。 不同意见会考虑各项因素，包括传播风险和感染控制需要等，探讨是否有空间优化防疫规定，以便利业务发展。特区政府在保障市民健康并确保风险可控的大前提下，致力让社交经济活动尽快恢复。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丁亚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周初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系一至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普遍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

好，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上嚟六点啦，六点之后啦，听完新闻，而家时间翻嚟咧六点两个字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现时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及其相关嘅骤雨，会喺今日靠近广东西岸、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减弱。但系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咧。广东沿岸仍然是有骤雨，随着高空反气旋增强，下周初华南天色好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有雷暴，下周初渐转天晴酷热嘅。今日嘅紫外线最高嘅最高嘅紫外线咧，大约咧系8啦，强度系属于甚高嘅。而现时嘅温度咧系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8月17日星期三的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又有大家熟悉的雷博士喺处啦。雷博士咧就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啊，雷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啊，暑热天时咧，真系唔好愿喐啊！即系因为行几行咧，你哇汗流浃背啊！ 但又咁讲嘅，我哋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咁叻嘅动物吓，即系喺世界上吓统领晒全世界咧，就因为我哋识得喐啊嘛， 系 咪？我哋识得喐动啊，识得用我哋嘅头脑啊，用我哋嘅手手脚脚咧，咁所以合理程度嘅喐咧，都系需要嘅。 系咁啊！近年咧就有只 lazy lion 啦，叫我哋喐一喐。咁 冇錯。咁啊，今日就係17日啦。咁啊，我都記得早10日前咧，就係8月7日咧，就係全民運動日啦。其實即係唔係話淨係嗰日咧，大家先去關注做運動嘅。其實即係每年嘅全民運動日都係帶出一個健康推廣嘅儀式。今屆嘅口號咧，我就想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一啲。有趣嘅一啲研究啦，同埋一啲即係生活上大家都可能感受到嘅嘢。嗱，今年嘅口号咧就係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人轻松。 好啊，又健康又快乐又轻松。 係啊，嗱，如果大家还记得即係年长一辈嘅朋友咧，大约係回归初期嘅时候咧，都有推广全民运动嘅。嗰陣時咧就係日日運動身體好，男女老幼做得到，係啦呢句係那些年嘅，咁呢句依然都啱用嘅。咁今年呢個咧就用咗係半個鐘啦，同埋係人輕鬆。嗱，半個鐘咧要強調咧就係成年人嚇，即係今次去全民運動日都推廣係成年人啦。如果係青少年嘅話咧，係要一個鐘嘅，係啦60分鐘。咁我就好有趣就係個健康快樂人輕鬆。嗱，輕鬆呢個定義咧，即係特別喺呢兩年幾嘅疫情嚟講，喂真係要輕鬆。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真系大家好似被困嗰种苦咧吓，都唔知点样宣泄咁样吓。 轻松咧就系运动嚟讲，帮我哋有一个情绪嘅舒缓啦，令到我哋嗰个精神健康提升咗。呢个喺实证科学嚟讲系确认咗。仲有一个轻松咧，我哋觉得疫情。 情反而咧就多咗人关注嗰个体重啊，因为疫情咧，大家都知真系食肥咗啊，啲学生肥咗，咁、反而就会关注咗有部分人咧就系控制体重，咁、因为你轻松咗咧，你个大肚腩楞住，你行路上落楼梯咧，都冇咁轻松噶嘛。 以前咧可能系真系聚住，好难喐，啊而家唔同晒咁样。 系啊，当如果你过肥嘅朋友啦，超重嘅朋友，你减咗肥嘅话咧，成功即系跨越咗呢个健康嘅迈进一大步之后咧，你个人轻松咧，上落楼梯行路都快啲噶。 嗱，所以口号咧好重要嘅，你慢慢好似背书背到熟晒啦，朗朗上口咧，你就记住原来呢14个字里边就提醒你，起码运动半个钟啦，有咩好处啊？健康咯，快乐咯，轻松咯咁 啊。系啊，嗱，健康呢个嘢咧就好有趣嘅，健康呢两个字咧唔会天生出嚟咧健康， 系 你必须有健康嘅行为啦。嗱，快乐咧系可以透过一啲方法啦，而系得到快乐嘅。嗱、譬如你做一啲开心愉快嘅事情啦，系咪？或者有时啲朋友啊，你食一啲嘢，你咪快乐咯。好啦，轻松呢个咧个概念咧，可以系心灵上嘅轻松，亦都可以系一个实际嘅轻松，即系你减咗磅，你体重系轻咗，咁咪轻松咗咯。咁所以今年呢个全民运动员呢个口号，我就觉得真系。帶出個信息咧，就係多元化好多。 所以大家如果想有呢一種輕鬆嘅感覺咧，你就要去實踐啦。 冇錯啦，實踐就即係當然啦，有唔同運動嘅項目啦，譬如所謂有氧運動啊、無氧運動啊，做下啲負重運動啊等等啦。衛生署啦，同埋即係康文署啊，好多政府嘅部門都諗下嗱，呢、這個因為我都要少少利益申報啦，我都喺之前嘅食衞局啦，而家就衛生福利局啦。喺里边咧都有讨论过，嗱，如果你系局长，你要谂一个最简单嘅方法，又令到好多市民或者接近最多嘅市民都有恒常运动嘅习惯。 嗯， 咁你谂咩呢？你一定要谂啲唔需要点器材噶啦，系咪？又唔需要点场地噶啦， 即系简单嘅最好啦。 系啦，嗱，如果系跑步嘅话，咁当然好啦。但系跑步你又照顾好多人，可能本身有一啲隐疾啊，或者有膝头哥， 系啦， 咁所以咧就选择咗步行啦。 嗯， 系啦，步行。咁所以喺卫生署啦，就其实啱啱7月咧，大家可以上翻卫生署嘅网页咧，有一个叫非传染病直。激嘅健康資訊，咁每一期咧都由專業嘅醫護團隊咧，就係幫我哋喺全球就搜羅啲健康相關嘅文獻咧，進行呢個分析嘅一個撰寫啦。咁佢就好詳細嘅，因為詳細得嚟，我哋幾分鐘裏面講唔曬。 係，我哋講啲重點啦。 係啦，步行帶俾我哋嘅好處係啦。咁啊，有前輩兄靚聲同我哋介紹下。 步行帶俾我哋嘅好處真係多羅羅啦。根據翻資料係顯示咧，就話。每一日你有足够的步行量咧，就会降低患上慢性疾病和早逝的风险。快步行咧就会燃烧体内的脂肪，提升心肺机能，降低患上心血管的疾病，包括咗高血压啊、冠心病啊同埋中风的风险，亦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以预防二型糖尿病，同埋降低患上某一啲癌症的风险。仲有咧，就係更年期後嘅乳癌同埋子宮內膜癌等等啊。咁啊，步行咧就有助消化啦，亦都能夠增加腸道蠕動同埋減少糞便停留腸道嘅時間。嗱，呢個可能香港人好多都有啲咁嘅問題嘅，即係唔得暢通就唔好啦，係嘛？ 係啊。 咁所以其實原來咧，你睇下即係其實仲要數之不盡嘅。咁 冇錯， 太多太多嘅好處啦，包括咗骨質疏鬆嗰啲都會改善下咁樣嚇。 嗱，頭先你隨口講到，其實都喺流行病學裏面係咁多研究發現啦。咁、其實而家近期咧，仲有多咗就係，譬如我哋啲哥哥姐姐啦，就係延緩佢嗰個衰老啦，對於係預防一個腦退化功能啦，同埋係即係減低患上呢個認知障礙嘅呢啲風險咧，都係顯著降低嘅。咁嗱，普羅大眾老中青都啱嘅啦，呢、這個我就堅持一定係做咗幾十年嘅啦。因為有運動咧，可以令我哋嘅睡眠質量咧係好咗。 嗱，呢個咧即係以前咧就係我哋有前人係研究咗話俾我哋聽步行嘅好處噶嘛，係嘛嗰個？ 係啊， 呢個就係西方嘅醫學之父古希臘醫師希波克拉底，哇！喺成2400年前已經講咗話。 暴行是人类的最佳良药。咁样 呢个基本上啱嘅。嗱，我哋从一个人类学嘅进化嘅角度咧，其实大约喺二三百万年前咧，一路到而家咧，啲文献都好肯定呢个现象噶啦。 嗯， 就系、是、大约系讲紧20-30万年前咧，我哋嘅祖先啦，即系直立人啦，可以咁讲，或者智人啦，我哋叫做系喺非洲嗰边咧，系起源就。向世界各地行，向北上咪去欧洲咯，向东行咪嚟亚洲咯，系、咪？咁再经过亚洲，再经过阿拉斯加就去到呢个美洲啦。咁啊靠咩啫？都系靠只脚行啫嘛，系咪？ 我哋以前话即系睇啲古装片啊，上京赴考，你都系靠只脚行，我又系，系啊。 咁所以好多健康嘅推广都话两只脚咧都系我哋第二个心脏啦，因为两只脚系大肌肉，最大嘅肌肉一定喺只脚度噶，你两只手同比较。除非大力水手呢啲卡通人物啦，两个手臂系粗过只脚，其实系唔会噶嘛。咁所以两只脚嘅肌肉系最多啦，透过两只脚嘅喐动咧，系令到我哋系提升我哋整个循环系统啦、代谢系统啦，系冇嘢好得过用两只脚咯。 不过我又想即系细致少少问，嗱，步行都有分系啊，我普通咁样行啦吓，又唔快又唔慢，有啲可能又或者行得特慢嘅，诶，漫步人生路嗰只漫步。 小凤姐啊， 同埋邓丽君啦吓， 系系 咁啊。另外咧就有呢个急步行啊。咁其实呢三种嘅步伐咧，边一个步伐会较为容易系令到我哋燃烧体内嘅脂肪多啲 啊？這个好问题啊，钱飞兄。嗱，理论上如果你嘅关节系仲系健康嘅话咧，其实急步行嗰个效益咧就好啲。 嗯， 系啦，咁但系我哋觉得唔需要比较，因为个人嘅体质啊啲唔同啦。如果你行得慢啲咧，你需要用嘅时间可能又行翻耐啲嚟补偿翻， 系啊， 系啦。咁因为你嗰个运动强度咧，其实肌肉活动个强度咧，都对我哋生理上系有唔同嘅变化。因为点解有时需要有强度高啲，有时啊需要慢啲咧？咁嗱，你睇翻人类呢个进化嗰个过程。有时你要去追啲猎物啦，系咪？你要狩猎啊，有时又可能啲猎物追你啦，咁你咪要快咯，系、咪？但系你有时悠闲啲啦，吓、咁你可能就慢慢行啦。咁所以喺我哋成个人类嘅生理进化嚟讲咧，快慢咧都需要嘅。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话咧，有时又。你有能力啦，或者嗰排系 fit 啲啦，咁咪行快啲咯。平时嘅你又行慢啲，都冇乜所谓。好啦，咁另外就系而家就好多嗰啲手机嘅应用程式啊，或者有啲手带咧，就话你行几多步啊嘛。 系啊系啊， 系咪？咁有啲保险公司咧就话你行够几多步咧，可能有啲优惠。嗱，咁从我哋健康推广嚟讲咧，呢、這个只系一个参考，就唔需要太过量化。譬如佢话行一万步，咁你行咗9999步，系咪好唔开心呢？又唔系噶嘛，你冇需要。咁所以一万步同埋8000步呢一个咧，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合理可以提升健康嘅水平。 不过你 set 定一个目标都系好事嚟嘅，你就系谂住啊，譬如我争少少，你都会完成埋佢噶嘛。 冇错冇错，咁所以就系睇你嗰个健康嘅动机啦。咁、其实即系政府卫生署啊出咁多嘅资讯啦，后来康文署又每年啊推广全民运。动日咧，其实目的都系想大家关注你嘅健康啦，因为你有健康嘅体魄咧，对整个社会嘅生产力会提升咗，嗱，你请病假都会少咗啦，咁、令到我哋嘅医疗开支咧，亦都会减低，咁亦都系可以就系提升我哋嘅社会生产力。咁所以全世界，你睇下世界卫生组织任何一个国家都推广健康运动啊，呢、這个基本上系一定啱噶。 嗱，我哋喺香港咧见到嘅即系人版嚟嘅，即系一个好好嘅证明啊，就大家都熟悉嘅呢个系啊，个个都话佢德高望重，就系、是、胡峰、 哦、 人称瘦哥。 瘦哥， 哇，佢真系90岁嘅年龄都仍然系好精靓、啊。 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话健康快乐人轻松啊嘛，咁、我都有几次场合咧都同阿瘦哥都倾下偈啦。喂，佢个人。真係好開朗嘅，即係佢係一個快樂人啦、無憂無愁啊。咁所以因為你無憂無愁，再加埋佢又經常行路咧，咁兩樣嘢夾埋就係、是、行路就係你個體格健康啦、肌肉系統啦、循環系統啦，你嗰個精神健康咧無憂無愁，咪你咪快樂輕鬆咯。咁咪達到我哋全民運動日今年嘅口號咯。 係啦，睇翻一啲佢啲朋友講喎，哇！佢即喺你身邊嘅時候咧，你唔見到佢坐嘅機會多，係見到佢兩頭騰。 啦，就係唔好坐得咁多啊，要行先得啦，咁樣樣 又適量地坐，適量地行啦。咁又即係呢一個都係我諗我哋幾千年嚟嘅養生之道咯。 同埋加上佢咁中意跳舞咧，都係一個幫助喎。 跳舞又係令到人係一定快樂嘅， 係 因為跳舞咧一定會有音樂噶嘛，全部你諗下，唔會有一隻跳舞係冇音樂嘅，基本上。 你諗起只 cha cha 咁啊？ 係啦，嗱，咁你有拍子，你有拍子嘅，令到我哋嗰個諗嘢咧，就一個系統化去諗嘢，我哋就唔會胡思亂想啦嘛。因為你通常你諗多咗，就可能係超越咗你一般你能力所控制嘅範圍啦。咁所以有拍子啊，有大肌肉嘅活動啊，通常啊，胡峰可能都係中意跳下啲叉叉。 係啦，冇錯。同埋咧，就最緊要咧，話佢嘅人都樂觀啊嘛。好多嘢喺佢手上嘅時候，如果係可能係即係情緒低落嘅嘢咧。到佢嘅时候，佢就会将佢转化为啊，即系呢啲嘢总会过去嘅，我哋向前望咁啊嘛吓。 系咁，所以阿修哥都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咧，就系俾我哋嗱，即系运动，其实系唔能够系完全帮到大家健康，你大。都要包括埋你嘅日常嘅生活啦、壓力嘅處理啦，仲有一樣咧，我今日就係我梁德喺度啦，平時就有林思維啦，營養啦，營養個飲食係幾緊要嘅嚇，因為你飲食控制得唔好嘅話咧，其實你個健康都容易係受到損害咯。 咁所以咧，大家聽咁多次我哋嘅清晨爽利咧，所有嘅健康基本法都係你個人要正向，你營養好好，又要多運動嚇。 冇錯。 OK， 咁啊，唔該曬雷博士嚇。星期三再见下，拜拜， 拜拜。 遗忘掉当天失落的愿望，坚决想面前每段路，难忘是当天失败的劝告，不气馁，梦仍继续做。今天跟光阴赛跑加快步，身边的欢呼作引导。 双手可攀到， 系啦，讲步行嘅好处就谂起由雷放嘅呢首《每段路》啊，就结束我哋今朝早清晨省理节目。多谢你嘅收听，现时气温28度，今日最高32度，下次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李浩然报道新闻。俄控克里米亚一处军事设施，一个军火库发生连串爆炸。俄罗斯官员指责有人破坏，又话大火在克里米亚的詹科伊地区触发爆炸，而另一场大火就波及一座发电站，亦有一条铁路受损。上星期，位于克里米亚沿岸的黑海地基地发生连串爆炸，有俄罗斯战机被毁，外界估计是乌克兰所为，乌方没有承认。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回应军火库爆炸时，形容事件是去军事化行动，政府诸实行。外界解读他的言论反映爆炸并非意外。俄罗斯国防部正式签署合约，采购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和 S-500 防空导弹系统。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在出席一个军事技术论坛期间，分别同俄罗斯马克耶夫国家导弹中心同俄罗斯军工企业金刚石安泰公司签署采购合约，合约具体内容并未披露。俄罗斯表示，第五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可搭载包括高超音速弹头在内的多种核弹头，能突破敌方反导系统。总统普京在2018年发表国情咨文时，曾经形容萨尔马特是杀手锏，可飞越极地攻击地球另一边的敌方目标，其他国家现有和研制中的反导系统无法应付。 S-500 防空导弹系统就是俄罗斯自主研发的最新一代防空导弹系统，作战半径大约600公里。英国有大臣的顾问据报曾经警告他们的上司，若将寻求庇护的人遣送去卢旺达，意见人士可能会被当地政府折磨和杀害。英国原本计划在今年6月开出首班将庇护寻求者遣送卢旺达的班机，但欧洲人权法院在最后一刻介入，说英国的最高法院必须先全面审查遣送政策是否合法，航机最终没有起飞，相关聆讯排期下个月开庭。报道说，在英国政府试图将寻求庇护的人送去非洲的几个星期前，有大臣的顾问对政府在事件上的论调以及卢旺达官方的人权记录说明表达关注，并提出警告。消委会提醒市民留意自称消委会职员来电的虚假电话，澄清消委会不会主动联络消费者，只会在接获查询和投诉后先按需要透过热线联络当事人。消委会接获多个市民查询，话收到有自称消委会职员来电，声称当事人是一个网上购物平台开设的商户，出售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产品，要求跟进个案。消委会表示，在接获市民查询和投诉后，按需要透过热线联络当事人，一般会向当事人提供相关资料，例如投诉个案编号，以核实双方的身份。提醒市民，如果收到上述怀疑虚假电话，要提高警觉，如有怀疑可先致电消委会2856-3113或投诉热线2929-2222，核实有关信息或来电者的身份，切勿向可疑第三者提供个人资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6:34，欢迎收听8月17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任顺希和汪明希。早晨任顺希。 早晨汪明希。早晨各位听众。今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讲一下邮轮公海游。旅游业界昨天就和政府开会，希望可以放宽熔断机制等的安排。业界就认为公海游是安全，只要放宽安排，有信心邮轮公司会重返香港的市场。政府就说会考虑各项的因素。